这是陈百强1979年推出的第一张唱片《眼泪为你流》当中的同名作品。这首歌呢是由郑国江填词， Danny 也就是陈百强本人作曲的歌曲，也是他的成名作品，入选了1979年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。自此之后呢，他的音乐之路走得一帆风顺，他的才华和唱功实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备受瞩目了。陈百强的外形非常的俊朗，所以很多年前在这位巨星离开我们的时候，许多人都非常的怀念。继续的歌，林忆莲《最好的事》。 天阴有雨，我在想你，这一苦又甜蜜，那无心的言语，挂虑猜疑，只是小插曲，都变成勇气，让我们守在一起。眼看着时间咻的一下子过去，到了冬季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你的怪脾气我会把它忘记，这365天所有的回忆我能想起，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，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是你。 林忆莲演唱的歌叫《最好的事》，歌词说最好的事就是爱着你。这个会让我想到一件事，如果在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几年里投资的是一个男人，那么之后的几十年里她可能会不断的央求这个男人不要离开她。虽然不用说的，可是她心里也应该会这样想吧。可是如果投资的是自己，那么在剩下的几十年里她应该会很顺利的收获真正属于她的感情。只有当自己处于一个最好的状态，才会有一个最好的人来爱自己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音乐大师梁鸿志和于太燕在1986年对唱的《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》。 我想你不是真心的爱我，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。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，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。 我要你一袭多情的温柔，做一种完全属于我的梦。

下位置，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。 我害怕那种坚持无声的手指，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，散落却从来都没发觉。沉默的你呀， 我们能懂得 什么都不说。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即日起到北京天豪瑞辰江淮 4S 店购买瑞风 A60， 可全免车辆购置税。地址：丰台区南四环西路88号，电话63306166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特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拜伦、莎士比亚、夏洛蒂·勃朗特、查尔斯·耿迪斯等英国标志性作家的9部手稿和2部早期印本于4月21号在国家图书馆第一展厅正式开展，参观者将首次看到《简爱》的修订稿本，以及最接近原著的莎士比亚手稿等珍宝。这一名为《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：大英图书馆的珍宝》的展览，由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联合举办，展出的英国文学经典巨著的手稿和早期珍贵印本，均系首次在国内亮相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第20届学生艺术节启动，鼓励展示传统文化。北京市第20届学生艺术节市级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，覆盖全市16个区及燕山地区1600余所中小学，约130万学生，在舞蹈、器乐、合唱、戏剧、管乐等当中展示自我。据悉，

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，时光也不应该是孤独的，世界不会因为我们去旅行就变得美好，也不会因为我们待在原地就变得不美好，所以不要沉浸在对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，不要沦陷在湿漉漉的漫长的青春期无法自拔。而我们需要关心的是，在广阔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能痛苦地蜕皮然后成长。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，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。谁知道我 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